脚下的孩子们好吃穿， 山里山来水绕水，山水凉雨了无不飞， 最好的米啊最好的全都那最好的美酒酿三年， 一进天来风雨飘，安静大地那张子庙，三进太阳咱还进月亮， 北天的是原来的歌，穿过的屋顶你翩翩飞，咱家的贵客你干 把你的心来接了， 前生今世一切就一切，你眼泪接。